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 啊！你真系问得，你真系问得好啦！呢把声系边个？你都唔认得？ 我直头吓 阿 B 哥嚟啊嘛？ 系咩？ 梗系啦！呢个世界或者呢个花生台，我哋冇嘢咧，就系睇一个人嘅头啫，唔系睇下肚，系睇下 B。 B 系啦。即系你需知道阿 B 哥个新嘅节目系嘛？笑看太平山，今个礼拜五啊，大家要千祈要留意啊！即系我觉得呢个节目系阿 B 哥有心做噶，系、 嘛？佢自己一人做噶？ 我唔，梗唔系啦，同阿云图同阿郑宇石，咁啊郑宇石有时又会嚟，系嘛？亦都有时啊临时拉夫又好，揾咗啲新嘅朋友试脚又好啊，都会加多一个新嘅主持。咁咧， 正咩、 字里行间咧，因为我真系已经冇听炮打。N 咁多个月 ，N 咁多年噶啦，但系因为支持阿 B 哥嘅关系咧，上个礼拜最尾嗰节我有听嘅。 我都系上个礼拜。 点解最尾啊？ 听一听佢啊。 咁啊，最后就炮弹啊，冇噶啦。 吓，系咩？ 你点样为咗花生台一份子啊，大佬？ 花生台有几个节目我唔知道。 唔需要知道，有啊，你要知阿 B 哥嘅存在得啦，系嘛？我哋马首是瞻，唔系睇下肚头，睇下 B 头噶嘛。 唔系，我知道我嗰次啊，去啊欧轩嗰个婚礼咧，佢坐我隔篱嘛，系咁俾佢嗰啲饮食节目嗰啲嘢我系咯。 因为佢今日同我讲，佢话揾咗你上节目啊嘛。 我咁讲啦，我唔知啊。 佢系咯， 你知佢问喂上嚟啊？好、哦，咁都实实咁答噶啦。 屌你咯， 系咪个个都系咁讲？问亲我都好啊，约个时间啦咁。 喂，咁我今日都应承咗佢，话好，系梗系好啦 ，B 哥梗系要撑啦，系嘛？ 撑边个？ 嗯，系唔撑边个？ 撑边个？ 边个？唉，我哋要 当选咁。 B 哥好嘢，你记唔记得呢句啊？系嘛？我而家 B 哥好嘢，萧生根本就好嘢，唔需要。 咦？你吹少帮佢？ 唔需要咁样吹法 ，B 哥就要吹。 好， 而家要支持啊 ，B 哥，我哋以 B 哥为首，马首是 B。我哋今个礼拜一齐听 咩事啊？你讲嘢咁怪嘅， 唔怪、啊。 花生台发生咩事啊？究竟 花生台就 你知我真系一个礼拜翻嚟两个钟， 只系拨开咗云雾就见到青天， 吓、 即系咁解系嘛？好，嗰啲是非我哋就唔讲啦，唔好问我系嘛，我系唔会噏嘅。咁就啱啱我哋就用一节时间分析咗上次选举咧一啲冇乜人着眼嘅地方。跟住呢節呢，我其實就係想就住上個禮拜嘅徐意門呢回應幾樣嘢，唔係回應。 好聽喎、 我知得㗎啦，明㗎啦，明白㗎啦。咁我覺得嗰個節目係應該聽，因為點解呢，你有時唔可以。 我 只係 同劉翁食飯同埋睇戲。 同埋打邊爐係咪 咪同埋。 同埋打牌。 因為我打牌好少。 我哋要 約。我禮拜四約出去睇戲。 我冇兴趣同佢两，好、 okay. 捻烦同啲人睇戏。 唔系佢成日都唔睇我，我拣一啲戏佢完全觉得我 cheap 咁点？ 佢梗系觉得 cheap 啦。佢连上个礼拜打，即系我屋企安排咗一次打边炉同人力啲兄弟打边炉。佢一嚟到，哇！午餐肉打边炉 ，no 咁样。我话大佬，跟住我哋十几个人望住佢鸡煲打边炉，喂，午餐肉先系正路啊！呢啲你又唔识韩 国嗰啲先。 总之我拣只系好嘢啦，哇！我连西班牙只都有，咁你话唔中意餐肉打边炉，你唔识食啫。咁当然佢系中意食啲 delicate 嘅嘢嘅。咁但系问题我同其他人咧，阿快必啊，成日嗰啲咧，我哋系中意鸡煲啤酒噶嘛。咁当然佢有佢选择啦。咁系佢唔系好食人间烟火。不过就用翻呢个例子，系咪一啲唔食人间烟火，又或者你哋口讲嘅一啲离地嘅人，又或者有啲本土派睇嘅人系港猪咁，你就唔需要理会佢，或者甚至乎要攻击佢咧？即系其实呢样嘢我非常之反对，亦都有唔止一次咧，即系喺我其他朋友嘅 group 里边咧 WhatsApp 咧一讲，呢啲系港猪啊，哇！你仆街边度冇得救啦？我真系点讲？我又唔好意思话喺个 group 度真系要。好认真咁辩， 你都会唔好意思。 啊，辩论咗一次，咪拗到我最中意自己收声咯。 嗯， 冇办法。 你唔系讲咗上个礼拜徐意门嘅咩？ 系，我唔系讲紧同一样嘢，讲同一样嘢，就系话 佢上礼拜唔系讲雷动咩？ 佢系讲雷动，咪就揾到郑宇石同阿 Benny Tai 上去讲雷动咯。因为有时唔系话你自己系一个。endorse 某一个政党人，又或者你支持某一个政党嘅人，你就觉得唯独送我呢条路先啱嘅啫。 你就完全唔會聽人哋嘅意見，或者唔會考慮人哋嘅 thinking path 係點。即係呢樣我係好反對 的。唔得嘅，唔得嘅。 你咁鄭月石當然係善醫過善醫啦。即系唔好话普选联嘅角色啦，即系佢觉得永远都系哇，即系要做好人啊，我哋要俾多啲 调 解佢啊，我哋要相信佢啊，我哋要用诚信嚟换取一啲信任啊。唉，大佬，即系而家啲咩年代啊？你仲谂住喺政党识朋友啊，大佬，即系唔好啦，以诚信换友谊。即系我听到佢喺个节目度讲，唔好玩我啦，大佬。即系嗰样嘢唔系友谊，嗰个系一个。信任 基础真系雷动嘅前身嘅咩嘅？ 我知，我当然咁。 佢嗰个乜动力话叫咩？ 民主发 展，民选法系 好似嗱 ，Sam 呢犀利，有做功课兼有听书。 即系次次乜选乜选，就系做嗰个条叫咩？ 协调 嗰个角色噶嘛，系咯？ 中央办公室， 我补选都要揾佢协调嘅嗰次。 系啊，你协调到啊？ 协调唔到。 咁你话俾我听，呢个办公室来做咩？ 唔知。所以搞到我补选有五个人出嚟 同样地即是以大教授嗰个雷动计划嚟睇你点讲啊你有啲嘢真係好难行即係上次雷翁啊刘翁 成日讲错 刘翁个节目 有 你都冇办法去俾多个好 definite 嘅一个答案话俾人听究竟你应该支持或者你对这个框架信唔信任。我好开心听到佢终于都有一个思路嘅转变因为佢原先嘅諗法呢就係话我要協调政党由上而下去協调一个选举名单即係大概成个泛民就可能出19条名单又或者尽量協调 一 个有几多。问题就係话如果你協调唔到系咪等于你完全唔做呢个计划又或者你唔选呢唔系嘛。我都已经讲咗好多次你要協调呢条名单就即係要一啲原本去諗住选嘅人而家唔选。呢个系一个最 humble, 最公道嘅最偏颇嘅讲法。咁我淨係问你一样嘢点解嗰啲原本去选嘅人而家跟你经理協调完而家唔选。你唔系阿爺嘛你话阿爺就唔系而家我協调咗。你唔选下次區选我俾返几多票你。又或者边个你唔好去选啦我直情就现兜兜俾几多钱你。又或者我俾个政协嘅位你。又或者唔知俾个人大嘅位你。whatever, 我俾啲 favor 你。係咪我俾啲数你。咁你听完 等价交换啦。 等价交换啦係咪我搵啲嘢同你换啦。我真係睇唔到喺呢个雷动计划框架上面你要劝退。 即係你冇利诱啊或者嗰啲威逼利诱呢系冇。贴跳唔到喎， 即系你要佢，如果你譬如话要某一个候选人 唔选， 你要有个原因俾佢，原因就是、即系你譬如话头先阿 Raymond 提到嘅，即系譬如话钱系一个原因啦，或者另外一啲 alternative 嘅位系另一个原因啦，咁系啦，就系头先啊，所以阿 Raymond 头先问嗰个 好简单，譬如公民党同民主党，我可唔可以叫 Elvin 唔选 唔系，好 简单，喂，冇可能啦，系咪啊？ 唔系，喂，反而调翻转头，其实有即系除非就系话，譬如话。你想做某啲嘢然之后譬如话透过雷动计划或者 whatever 啦即係譬如话如果你系民主党我系公民党然之后话如果你帮我做某啲嘢我可能就唔算啦。咁呢个可呢、这个系一个可能 喎。咁真你选立法会都系终极选举㗎啦差唔多係啦。即係你话你区议会我让俾你你俾返个立法会我 ok 囉但係点啊喂你好简单新东咁啦而家几只泛民有几只四只。唔係，泛民有六席。喂，咁你，譬如你民主黨，你梗係揾一個人去繼續，即係繼續啦。跟你公民黨 Elvin， 咁你一都揾一個繼續啦。跟住仲有咩？人民力啦，萬必你實係萬必繼續噶啦。咁仲有邊個？范國威咁樣。 係。 咁佢又唔會選超區噶啦，因為俾人哋鬧爆啦又。 係啊，張超雄啦。 張超雄，咁你張超雄咩黨？ 工 黨。工黨。咁你工黨有一席噶嘛？咁你點樣再攝到啲人入嚟咧？我真係好唔明白。 先唔好講呢個。大概原则呢就应该就係话我新东嗰席呢就由 A 党让俾 B 党。 係。 於是要喺第二区呢 ,B 党就让返俾 A 党。呢、這个系 大。但大党唔会睬你喎。 呢个就系戴耀廷心里面嗰种協调。有啲位我让俾你选即系譬如人力摆明港岛我冇得选㗎啦。我人力港岛。即系我咁讲啊，你长面哥病，即系我摆明。 唔系，我嘅意思就系人力都会五区噶嘛，五噶嘛。 未必啊，梗系你真系听。 即 系 除非你协调到咯。 系啦，个协调就系话点解刘家雄会非常之 actively engage 喺呢一样嘢度咧？就其实算系，就算系 即係呢啲機制只係協調到一啲唔大唔細嘅黨，有啲位我冇得出冇得贏，有得出冇得贏，有啲位我出咗就唔知贏唔贏，所以最好個交易咧就係話我港島呢只我唔選，我新東呢只咧就可能點，又或者我新西呢只咧就點、 啊、可能由佢新東嗰邊嘅 endorse 翻佢， 係啦。即係所以點解人力同社民連呢一屆要做一個選舉聯盟，又或者大概有啲 strategic 嘅合作呢，即係其實就係咁解啫嘛。咁你冇理由新東長毛同埋萬 B 一齊，就大家而家按照住好多人心諗就即 係。我係咯，仲要第二節講。 咁其實我又唔覺嘅。 你萬 B 真係 萬 B 係有自己嘅票㗎啦，開始。你唔好當萬 B 呢幾年真係打到。系碌角啊！佢唔系所谓叫泛民一碌， 咁唔系佢系有支票，但系未必系喺新东咯。 我唔会， 即系可能去九龙，人或者港岛会好啲咯。 人有地办噶嘛？你当阿苏浩啲死嘅咩？你唔可以唔肯定佢哋工作噶。万必有地办噶嘛？万必有勤力嘅人嚟噶嘛？ 但我觉得佢摆埋都系互介咯。 呢、okay, 个系你嘅政治判断。OK， 但系问题就系话喺有啲人嘅政治判断，又或者喺我的政治判断里面咧，我就会觉得万必啲票系唔会少嘅。呢、這个 佢攞咩票先？嗱，佢一二年系用咩牌头噶？ 人力咯， 屌你！ 即系咯，佢系嗰时仲系好咩噶嘛 ？So what？ 郁文派噶嘛系咪啊？嗰时黄毓民就话成日去帮佢助选噶嘛。 嗱，咁你 即系佢系食紧，系咪食紧嗰啲叫？ 咁我 话 俾你 听 啦，即系你要知道 票 啦。嗰期咧，其实临选之前咧，我系同人力啲 乜爆啊？ 爆系嘛？我哋同人力啲骨干成员成日打牌噶嘛，喺太平道，你要知我哋几多知几多是非，知几多知 我有冇份啊？ 你有时有份噶嘛？ 哦，系 你梗系知边个啦？后屘九月有消息匿职啦。 哦， 咁但系问题我哋会知道，有时就系话我哋嘅选举工程都唔想黄毓民嚟嘅。 哦，系 你万必一个咁嘅人，嗰个温软嘅态度，嗰个 package， 嗰个卖相，黄毓民去把捻咩屌？你埋到去直情系，喂，我哋咩打倒共产党咁，万必唔系呢家嚟噶嘛，大佬，你要考虑下佢本身系吸纳啲咩选民，尤其是新东系一个咩政，即系喺一个咩嘅土壤 ，educated 噶， 你要打 倒 共 产党 去投个长毛啦，你唔会投俾万必噶嘛， 系咯，所以咪万必攞咩票咧？ 万必咪四万几票咯， 咪攞乜嘢人嘅票？ 如果我支持一个同性恋者嘅话，我会投俾佢。最重要嘅就系话，点解今次梁 唔系啊 ？Elvin 都好支持立法噶。 佢唔系呢个同性恋者啊嘛， 支持一样嘢同真系佢自己系一个即系 stakeholder 系两样嘢嚟。 Exactly， 系咪？即系同埋点解今次梁天琦咁喜出望多票？我系非常之相信有一扎人系纯粹 solely， 我净系投俾一个新嘅面孔人。 素人 系素人，我觉得梁天琦就真系一个素人，而且佢系一个对政治有承担嘅素人。好话唔好听，人哋等紧猫。我就系中意投俾啲等紧猫嘅人，你唔好话俾我听，而家啲选民，我其实上个礼拜都发咗个四十嘅，我第一次买车，梗系 Benz 宝马、福士、康达、思域，乜春嘢都攞晒 spec sheet 嚟睇，边个引擎最好，边个最悭油，边个条胎最力，我永远都系 base on 啲 fact。apply 落而家嘅選舉就係我 base on 啲政綱去揀候選人，邊個最近我政治理念，我投俾嗰、那個。Which is 我係第一次投票就係咁，係 咪普遍香港人嘅做法啦？ 就係話俾你聽，唔係咯。 喂，我冇睇過任何人嘅政綱， 你自己都識講啦。 我就係投俾 Elvin， 你自己都識講啦。我第一次買車就係根據啲 fact， 根據啲政綱去揀我自己中意嘅嘢。第二次買車係點咧？ 我系从来都冇噶， 啊，仲衰啲嘅系咪？ 我系睇人噶咋。 第二次买车就已经 我成日 觉 得啲政 纲 系废嘅。 系啊，啱啊。喂，我已经决定咗。 梁振英又话一支笔一个咩拍子簿落街咯，个政纲大佬有冇做到先？ 啱啊， 嘢都冇啦，信啲政纲。 你第二次买车就已经唔会再睇啲纸噶啦。 咪咯， 我觉得自己要买 Benz 宝马就系 Benz 宝马，你福士出咗新车唔关我事。你要康打出咗新車唔關我事，我淨係買 Benz 寶馬啫，我淨喺嗰度睇邊一架自己啱 budget 咪買咯。 嗯、 最第三次買車會點咧？我買慣啲 A class， 我買慣啲 C class， 出新款你同我講啦，出新款我就換噶，有錢我就換噶，除非我換唔起嘅啫。你而家投票俾政黨嗰啲人，何嘗唔係一種咁嘅心態啫？ 就係、是、即係如果用一個即係一個產品嚟講。 Exactly。 即係一個產品嚟講就係一個 brand loyalty 咯，即係話你已經對嗰個 brand 係有嗰個信心。或者你已經買開覺得 OK， 但係就係譬如 我會信維康同百佳，我維康百佳，維康百佳咁就會扭嚟扭去噶嘛。嗰即係我唔會即係 stick 死喺維康或者 stick 死喺百佳，我起碼有兩個 choice 噶嘛。每一次選舉 係啦，呢樣就 係咪先？ 我係唔會突然間嗰次選舉有二十， 即係我唔會突然間投俾民建聯啦，起碼就 係都唔係。 但我都會係可能有時公民黨，有時民主黨，有時我細細個都有時諗過民協噶。 咁你非常之 即系我，因为我九我系九龙， 咁都好阔啊！ 九佢咩啊？红磡系咩？九龙 九龙西 啊，系咯，佢哋做得好好噶 地区啊嘛， 地区系啊， 如果点会拔笋啫？因为做得好先 系咯，系咯，咪就系咯。 咁你要知道每一次。即係有人 challenge 佢啦，喂，咁你如果全部人都有 brand loyalty 嘅話，咁就選舉工程唔使做啦。誒，唔係咁計，而家我係好活生生話俾你聽，每一個政黨佢自己都有一扎鐵票係 brand loyalty 嘅， 係係 民主黨最多， 即係唔理你派只豬出嚟，你都投俾民主黨噶啦。 呢、這個就係我要反駁劉翁佢哋講嗰種光譜移動，佢哋會覺得嗰種光譜移動就係話。因为四年前投票已经有一部分人觉得民主党嗰条路唔系一条路，所以嗰啲人要揾出路，于是投俾人民力量。Right? 我清楚明白，我自己当身在其中，我明白嗰一样嘢。你话如果呢一次所谓再有光谱移动，于是人民力量同社民连有一部分嘅票投咗俾杨天琪，等唔等于人民力量冇新票补充呢？啊，系有，等唔等于你可以 recover 翻你 loss 系咯？ 我唔觉得咯， 系咯系咯，咁就系咯，点解咁担心啫？ 因为即系衰啲讲句，民主党又好，民协又好，新民主同盟好，因为佢哋有好多地区庄脚，尤其是民主党，你讲紧九十年代。八九民運之後，你建立嗰個地區網絡。 喂，你諗下，2003年民主黨嗰個區議員係九十幾人、啊， exactly. 你知唔知今年幾多？ 四十幾啊？ 四十三、四十幾咯。 咁你喂 到阿媽都唔認得啊！真 係。你要係講緊由一個九十年代建立起嚟嘅 brand， 即係嘅 brand， 你要嗰陣去轉會咧，你要一個買慣 Benz 嘅人買啊，買寶馬係唔會買嘅。我唔識，我唔識點樣解釋俾你聽。我淨係就係話，你投開民主黨嘅人，佢本身自己 唔係你買歐洲車，突然間買日本車啦！你唔好即係歐唔係 Benz 同寶馬都會即係有時都 我話俾你聽唔會嘅，我話俾你聽唔會，絕對唔會嘅。即係你尤其是係本身自己支持開民主黨嘅人，我本身根基裏面我就已經係唔鍾意你其他政黨，包括你人民力量，包括你公民黨，包括你工黨，包括乜柒都好，我就係因為個個黨我都信佢唔過。啲係點解啊？咁啊，逢係大選嗰啲人都覺得。投票就淨係我個政黨啱，知唔知？你嗰啲全部錯噶嘛？咁我點解會突然之間我嗰邊嗰啲鐵票或者我自己個 brand loyalty 點解轉咗去你嗰度咧？喂，你可能有啲人仲相信每一次選舉講道理嘅人，即係你估咁多嘅咩？啊，我啱啱問阿 Donna 好簡單啫嘛，你真係差唔多淨係第一次投票，你先係講道理嘅啫，你真係諗 乜講道理 都唔係， 你係差唔多第二次投票，你就已經係一個 veteran 嘅選民，你係一個資深嘅選民，你係唔會講道理嘅，你係扮 即 係 嗱，好 honest， 你選過，我選過，你個政綱，你做寫政綱， 你要知道春咩？ 真係冇。是不是真的想想是不是一个 100% 做到不是的嘛你真的满足当区。陈 伟业份政纲就已经是咸丰年流下来的了。他每一次只是和林云昏回上一份政纲那里改的。有些东西已经过了去不写咯。有些东西新加落去就加咯。但是问题是个 base, 个朗就是90年代喂你将它摆在冯剑基就得你再摆何俊仁。 喂是咯 你把它摆在何秀兰就得。那你怎么告诉我听那些人民力量的政纲呢 所以你看政纲不是真的废咯选举。嘅时候， 或者咁讲咯，即系我如果就头先咁睇嘅话咧，即系其实政纲或者呢样嘢，一系就好似头先阿 Raymond 讲就系，你系第一，即系第一次投票，即系手头族嚟讲可能重要。第二类人点解会好重要呢样嘢咧？就系、是、如果你个政党或者你个排头系全新嘅，啲人根本冇 系啦，除非你全部素人。 咁你喺 睇你長毛咁，你死鬼睇佢嘅政綱咩？你知佢做乜噶啦？ 係啦， 所以係嗰年開始係票王一出嚟是2008，咁就已經係贏啦。 嗯， 你要有一個咁嘅 momentum， 你先做呢樣嘢。你話喂，下次再出嚟嘅時候，我已經係 brand loyalty 嚟噶咯。長毛攞慣票，我俾票佢咯。 但又唔係喎，你譬如好似我頭先講啦，今次梁天琦同埋余若薇出嚟，你會投邊個啊？我真係好。可能我真的会试下六个喎，系咪先？ 我都会，我都会。 譬如今年咁样啦，长毛即系一个老师傅咁啦，即系其实嗱，我好尊敬佢嘅。 系，我知道明噶啦，系。 啊，得啦吓， 即係會唔會啲人又真係，哎呀，我唔投佢啦，又係咁樣，即係好似懲罰泛民一樣，我唔投啦，我投蘇人啦。 有噶， 嗯， 係咯，咁死都咪係負咯，今次。所以加上我又係講翻啦，我啲我擔心萬必就係咁咯，即係佢又老老地，即係唔係即係唔係年紀啊，即係又係嗰啲。即系我点解系唔系素人咯？即系佢已经唔系咁，我咪应该俾啲机会系全部啲素人咧。 所以咧， 即系 Oscar 咁样嚟新东，喂，佢真系抢好多票。 翻我头先讲，即系讨论个重点，有啲政党咧系特别啲装脚票系零舍实，或者嗰啲人系有 loyalty 咧。即系讲真，民主党每一次选举咧，无论系立会、区会都好咧，其实动用咗好多装脚同埋助选团嘅。嗰啲装脚同助选团帮你拉翻嚟嗰啲票系实票。即系我叫我姑妈投一票，咁佢其实都唔谂会问我点解嘅。咁佢冇原因，冇理性，完全感性。佢信我，于是佢投票，佢帮我手咁。 佢一加五票，一加四票，一加七票咁样咯。 Exactly。但系你如果系讲咁多理念，讲咁多嗰啲嘢咧，你真系唔系个家庭 apply 嘅。变咗你话要个 spectrum 嘅移动，你话个选举光谱嘅移动，你会，我系讲紧。嗰個選，即係嗰個 significance 係咪真係咁多？我話如果以你而家判斷梁天琦嘅票源好多時都喺人社兩黨裏面轉 嘅，係咯，係咪咧？ 你要喺人社兩黨揾翻咁多票去支持萬必同埋阿長毛嘅當選咧，我就覺得真係難啲，因為當然係問嚇。唔係等於贏到，只不過就係話你想再好似以前2012咁重施故技，就係話，哎，有啲民主黨嘅朋友會可能覺得民主黨嘅抗爭路線咧，可能已經不合時宜啦，可能已經 outdated 啦。你話佢而家要再去思考一次點樣投票，於是佢要轉過嚟人民力量咁咯，真係好難。而萬必獲得嘅選票係全部都係佢好似大舊當年自己喺新西揼石仔做地區工作。勤力，佢自己嘅親民嘅形象建立翻嚟，而呢一樣嘢 其實做得好好。 相比起長毛咧，係非常之難比嘅，因為你知長毛係非常之一個形象， 穩打穩扎咁啊。 佢唔穩單咋，佢有一個 icon， 即係佢嗰個 image 係實得好緊要噶嘛。 你要投抗爭路線，又或者純粹你要投一個 hate vote， 我唔中意呢個政府，所以我投一個政府最憎嘅人。但呢個角色好明顯喺今屆選舉裏面係有好多人同阿毛哥爭呢個樣，唔係等於嗰個係萬必，萬必同兩個係唔同。所以你問我有冇一部分嘅選票由萬必度過咗梁天琦度，我覺得係 有咯。 你問我可能係20%， 哇好多啦，如果咁樣， 唔等於萬必贏唔到嘛。有啲係萬必建立出嚟，即係投咗俾佢就係佢噶啦，即係下次因為我個 brand loyalty， 我就去投俾佢噶啦。但係你話長毛，我覺得就好多人同佢分啦。未加今次會真係選嘅學生啊、散兵啊，咁你仲有本土啊、楊洋啊、國師啊，哇！你加埋 施煙 天琪啊，哇！李施煙啊，太多選擇啦。即係我去到金魚缸，哇！35好似幾好，36又好似幾好，44又好似幾好，個個都想要。 好難投喎、 啊，係咯。咁但係問題， 以單以直。咩？嗰、那個叫咩？ 比例代表 制，比例代表添喎。 咁所以 真係好難搞、啊、 真係去所謂即 係唔係？所以應該佢嗰陣我聽阿 Benny 講，佢就係點樣？其實佢最關鍵就係點樣配票啊？譬如一家五口，可能爸爸要投呢、這個，媽媽要投呢、這個。咁我就問啦，咁點樣可以即係可以安排到咧？就係、是、咧，就好似以前咁622咧有個 voting 啦，就可能同即係講抗議有乜啲，跟住就你。入一個即系 app 啦，跟住你入你嘅身份證咧，佢就話俾你聽你投邊個啦。跟住我就話嚇，但如果我媽跟住你叫佢投長毛，佢唔投嘅喎，佢一定扇你嘅喎，佢投翻劉慧，即係投翻嗰啲即係咩嘅喎，即係哇咪亂鬼曬籠又。 即係如果我即係頭先係咯，阿當勞提嗰個問題就係呢樣嘢就係、是。如果呢個雷動計劃要成功嘅話，要有一個前提，個前提就係、是。即係譬如話，你係支持民主黨，我係支持公民黨，而大家都係 要放低曬所有嘢咯。 你係要將自己嘅信對於雷動計劃嘅信心高於民主黨或者公民黨嘅信心。即係話，我相信民主黨，所以我相信呢個雷動計劃。然之後我聽佢分配話啊，投俾 A， 投俾 B， 投俾長毛，投俾 范國威。心理關口要破嘅咯。 呢一樣就係嗰個難度嘅所在咯。 即係正如係啦，即係正如頭先咁講。 你呢個機制只係可以幫到啲唔大唔細嘅黨。問題就係話而家就係得翻啲大黨同埋細黨，細黨咧就係黃成志嗰啲叫細黨。 啊，呢個係前期啦，即係你邊個入到閘啦？ 係啦，大黨就得翻民主黨，佢都要選嘅。咁你揾邊個同你協調咧？有幾多個人力咧？ 冇啊，所以就係三十幾人，三十幾人選你點協啊？ 頭先我哋講緊嗰種係由上而下要協調名單出嚟嘅結果，而家聽到大教授咧有個新嘅講法，就係由下而上嘅一種協調。例如係咩咧？我哋係去到最尾嗰個關頭，我先至就係話宣傳又好，即係教我哋嘅選民endorse 咗呢個計劃，又或者支持呢個計劃嘅人應該點投票，佢就會公布一啲準則俾一啲選民去點樣揀。咁我問題得一個啫。你由上而下你協調名單，我就好明白個機制點嚟。因為得五條名單，你咪只係可以投五個啦，你冇第六個嚟㗎嘛。你 either 喺呢個計劃入面，或者唔喺呢個計劃入面，唔喺呢個計劃入面呢，佢根本唔計你個票啦。好啦，問題就係話由下而上，你真係覺得你去到最後關頭，你要公布啲準則，要教啲選民去點樣揀嘅時候，我係唔明白。咁你去公布啲原則，你問邊啲政黨去，究竟你知唔知支持啲原則？喂，我去到最尾，我係爭自己覺得自己爭3000票贏。喂，係人我都話 endorse 呢啲原則㗎啦，係人我都話擁抱非暴力抗爭啊，點樣步步進逼啊，點㗎啦。咁你個個人都支持呢啲原則嘅時候，你又點樣教啲選民去揀呢？咁我點啊？去到最後我企咗喺度啊！因為到最後有30條名單，就係話都係支持阿戴教授嗰啲原則嘅。哦，咁所以你團結組織翻嚟嗰3萬票好 critical， 亦都好按住理性去揀嗰啲選民咧，就完全會 fulfill 你嗰個願望，就係話跟你個戴教授嗰啲原則去揀選民啊。咁你前面都係有30隻名單俾我揀啊嘛，我點樣揀啫？我到最後咪就係話唔亂鳩咁揀咯。 所以唔緊要啦，我哋 你去到最後你都係講一樣嘢，就係話30個名單呢我都係西政邊六個俾你揀啫，咁你係咩啫？咁你到時咪係一個大台囉，咁本土派又多樣嘢攻擊你啦。 係呀，所以咪就協調唔到囉。不過唔緊要，我嚟嗱啲所有問題呢，我哋留返21號啊，阿 Benny 嚟我哋節目嘅時候，我哋逐一問佢。 你呢個打完唱非常之好，但係我真係覺得，如果你揾到個方式，揾到個機制係可以真係協調到需要協調嘅嘢咧，我都係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我諗唔到一個原因，你揾啲乜嘢去同我去交 換？等額交換啊嘛， 唔選，我冇可能，即係在於我自己嚟講，所以我 初選咯，差幾人初選一次先咯。 咁我可以選完我唔我覺得你呢個選舉係唔公平嘅，我咪自己跳出嚟，我呢個機制又跳返出嚟，你估冇嘅咩？咁上年人力夠出咗2席啦，新西都出咗2席啦，阿默同大舊，但係你會知邊個真係阿公 endorse 嗰個係有票㗎嘛？即係而家呢個係亦都唔係污糟，而係話現實就係 你哋想去死，唔通你唔俾人去死咩？ 咁你但係始終都有人就係根據住黨內嘅民調好，黨內嘅機制好，選完就係話我覺得我唔玩你啲遊戲，我自己出去。 有個， 於是有個唔知新連線定唔知乜嘢，屌咁自己走出嚟又攞2000-3000票，仲需要區選，咁點咧？ 所以大家都可能見到我喺新東咩㗎？ 啊！你啲引子真係掉得好啦！咁我希望真係見到你喺新東選啊！咁我新東係有人揀到喎，係嘛？咁呢集好多謝 拜拜 路過阿昌昌同埋幫手嘅阿 Sam， 記得下拜十年導演。 好，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